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当西方仲系大混战啦、蛮族入侵啦、部落战争嗰阵时，点解中国已经有咁早熟嘅政治？所以我就系话，大家要把握住第一条中国史嘅主轴系乜嘢咧？就系、是、一头一尾，嗱，好重要啊！我哋咧就系、忽略咗个头，就系、重视个尾。个尾系咩呢？就系、由清末开始嘅近代史，晚清嘅变革啊、甲午战争啊。一路到呢、再數前啲1842年鸦片战争开始，割让香港，中国进入面对西方列强嘅一个挑战噶啦。咁呢个就系尾啦。个头系乜嘢呢？个头你一定要认识嘅，其实系由春秋战国到秦朝呢一段历史。如果你由头入手，我以前读嗰啲已经还翻晒俾呢个中学老师啦，唔再记得啦。咁我要重新再入手，咁点啊？咁样一头一尾，我建议大家。一头一尾就是春秋战国，然后秦统一这一段叫做周秦之变的历史，一定要深读。深读我的意思是即是要有深入的认识。第二个大变革是什么？就是晚清之变革，就是这个的鸦片战争，由香港割让作为起点。一头一尾的变革就是主宰了今日的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等。你要理解点解中国大陆系咁严苛嘅一种对官僚体制嘅不信任啊，对人民嘅监视啊，包括举世无为嘅户籍制度，温家宝废极都废除唔到嘅户口制，系咪共产党嘅邪恶呢？咁样，咁你要明白，共产党实际上都系中国文化嘅产物嚟，唔系马克思，唔系列宁嘅产物嚟。他是将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些元素将它发挥到淋漓尽致，这个就是我们理解今日中共管治的一个很重要的进路。好啊，嗱，刚才呢我们就讲过这个美国这个究竟处理这个中美关系陷入一个什么的状态啦，样我相信就市民都很关心这个情况。咁另外一樣大家都好關心，就係當然就係呢個港版國安法啦。咁今日阿林鄭咧就係喺開行會之前咧，又發表一啲嘅大放厥詞 ，tough talk 啊，又係即係話咧，即係指責呢個國安法咧嘅人咧就根本眼中就冇一國，所以先至係會咁睇嘅啫咁樣。咁我覺得好奇怪嘅一樣咩咧？就係、你有冇發現呢班官咧，而家似乎係唔知道佢哋嘅民望已經係。歷史裏面最低是周街喊打的，仍然是爭相出來發表這些戰狼式講話，在老闆面前表演跳中字舞呢，其實他們知不知道這樣是 desell 緊一樣東西的呢？即是他不講好過講的，其實是 因為他老闆無論是民意是怎樣，他都不會將他們放在眼內。香港人不將一國放在眼內，因為他老闆已經不將香港人放在眼內嘛。 即是說怎樣啊，啊隨便說不用怕我撐你咁啊！ 我覺得好明顯係啦。點解其實嗱，你去到舊年佢都懶係有啲反省啊，係咪？仲話自己其實差唔多係做咗一個不可原諒嘅錯誤啊嘛。佢嗰陣時對住啲鬼佬講啊嘛。而家點啫？一年過去咪依然係咁樣。其實嗰 唔係而家調翻轉係而家串咗好多喎。 串咗好多， 而家串咗好多。 如果你大家記得啊，即係佢喺舊年12月啦，佢上去北京述职啦，佢。同阿習近平握手的樣子是很囂張的，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有張咁嘅相啊，係好囂張嘅。即係其實嗰陣時個 moment 我已經認定咗啦，根本就係有路嘅。 我覺得就佢知道有新任務俾佢， 係啦，有新任務俾佢啦。 而佢知道呢個新任務咧，就係咧令到佢可以咧係繼續做到2022嘅，係唔使中途落台。 我而家開始有嗰啲政策大計出嚟啦，嗱。講到話呢個國安法啦，國安法已經勢所必然啦，係嘛？下一個任務咧，其實佢已經 plan 定咗啦，就係明日大魚啊嘛。 那個肯定是那個就是最是、啊、最最重要的項目， 還有要今年內啟動嘛。 是啊， 他對於相對於去年來說其實已經足足遲了一年了，因為本身如果你排在立法會大家還記得其實已經在六月即是過完這個、送中法之後就是打算過完明日大嶼的，現在已經遲了一年，現在就追回上來了。確實這些東西呢你扣回之前張曉明說的說話其實大家可以看得很通。如果大家還記得兩個星期之前、張曉明那個好那個非常之私怨好重的那個篇講話 好委屈啊，委屈了二十幾年嘛， 又說即係而家你逼我出手㗎，係 啊，你而家當中央流啊咁。 嗱，佢其中一句説話咧就係話世界上好多就算國際級嘅金融中心，佢哋嗰個市值都係同自己個經濟總額咧都係一比一嘅啫，喺得香港啊係去到一比十四，呢啲錢點樣嚟啊？呢啲錢係中國同埋世界嗰度嚟嘅，即係話呢啲錢唔屬於香港人。佢而家咧就好想就擺到明就係想攞翻啲錢啦。 我肯定啦，發覺咯咪話。 咁、啊、所以咧嗱，你而家見到啦，嗱林鄭已經講到明啦，佢而家佢所謂嘅新任務，嗱社會上面對於反對聲音嘅鎮壓層次啦、宏觀就搞國安法，微觀就搞文革。文革我哋都見到好清楚，就主要就其實喺呢一個學校上面係搞得係非常之徹底啦。公務員體系又有啦。 而家阿湯家華話連醫管局都要納入埋喎。 係啊， 即係醫護啊。 係啊， 納入埋呢個所謂要效忠基本法同埋呢個擁護中央人民政府啊。 係啊， 係啊， 係啊，冇錯。咁跟住 話醫院都有 DQ 啊，唔係淨係教師啊。 咁你唔屬於公務員嘅嗰啲大公司大企業嘅，要跪一早跪咗啦。即係等於好似國泰呢啲咁樣， 黃東勝咁咯，雙規式簽名，指定時間、指定地點， 係咯， 簽名支持國安法， 係咯。咁所以你鎮反嘅即係嗰個層面咧，其實係全方位噶啦，已經係。咁你加埋你而家你成個特區政府都唔 Q 信佢啦，係咪？喂，你搞到呢一個國安委又國安，即係國安公署， 國安公署， 喂，懶係香港化咁樣樣喎，即係講個名係 國安顧問， 係啦，國安顧問嗰、那個直情係太監監軍嚟噶啦，嗰、那個係 或者六省巡案 咯，咪就係咯，係 啊。 喂，其實講真的，你林鄭去到今時今日， 其實係真 係 好冇面㗎啦，係 好冇面㗎啦。 即係我唔記得，我唔明白點解佢會沾沾自喜咧。 係啊， 喂，大佬，你諗下，佢到今日佢都講唔清嗰條法案嘅內容，包括呢、這個即係佢姊妹啊，呢、這個鄭若 華 係嘛，係完全冇辦法同香港人交代嗰個內容。跟住佢就話、可能阿譚耀宗係人大常委就知道多啲啦咁樣。你諗下係即係咁嘅地步㗎咯，已經係。 咪呢個係非常 之即係做咩特首，我覺得真係奇怪。 呢個係非常之樣衰，即係等於話俾人聽，成個所謂港人治港係徒具虛學咯。即係你見到無論係鄧中華又好，無論上個禮拜你講過嗰個所謂即係草案説明都好，你講嘅所謂尊重港人治港啊，九成或者超過九成嗰啲執法啊，係嘛司法啊，一條龍都係香港做。咁但係又如何啫？你層層加設一個黨委喺度啊嘛，係嘛？ 我覺得佢嗰個效用係咩咧？其實嗱，好多人咧就淨係 focus on 嗰個法例本身。我覺得嗰個執行機制係好緊要嘅。 係， 個執行機制緊要在咩咧？就係佢會喺以往啊，喺嗱，即係我唔認識中國嘅國安制度啦，我只可以用港英時代嘅即係嗰套政治部嘅 special branch 嗰套制度。咁啊，李家超就話佢哋已經 ready 嘅啦嘛，警察。 係啊。 其實我想話法案都未有， 係咯？ 點解佢哋已經 ready 嘅？ 咪盲撐咪即係話俾你聽， 唔係盲撐喎，即係話佢一早已經收到風去組織緊呢啲。 咁梗係啦。 好啦，其實 special branch 嘅人唔係 attach 喺警務處嘅喎， 唔係噶， 唔係喺 headquarter 翻 工。係第二個核心嚟噶。 佢係咩咧？佢係一個情報又好，或者係一個國安系統咧，係擺喺唔同嘅紀律部門嘅喎。 嗯， 有 ICAC 啦。有入境處啦，有海關啦，有警察啦，有呢個嘅稅務局啦。咁、然後咧就變咗佢有啲 case 一去到嗰度，佢一著燈，咁佢就會好快就去咗國安嗰個 system 嗰度，然後去到嗰個國家安全顧問或者係個台面啦。咁所以咧，大家仲冇留意喎，其實呢個執行機制今日開始有人講啦，其實會唔會恢復翻以前白屋仔？咁呢啲國安 case 裏邊會唔會亦都出現以往嘅嗰種即係無限期拘留、逼供啊呢啲情況咧？咁樣，所以我話嗰個法例其實冇 即佢可以隨時變嚟變去，但係喺呢一套嘅 system 本身咧，佢就係一個即係系統滲入去一個政府部各個部門，咁而變咗佢可以隨時就係頭指揮手，手指揮手指一撳掣，咁就將所有可以統合起上嚟。 而佢哋 就係對付所謂國安隱患。 係啦，佢哋以國安之名。不是只是國安法是凌駕性的，這一班所謂國安官僚全部都是凌駕性，就等於一個隱形的黨委， 是一個黨委系統來的，其 實它不是隱形的，擺到明 白到明白的，是的，是的，因為它是用國安的名義而是在這裡存在，它可以我相信不是全部都會內地執法的國安人員，可以是香港的 警隊的人，但是那個 line of command 就是個指揮的系統就是這樣，變成這個就是一個的形成一個的我覺得佢唔係東廠添，好多人覺得會唔會係東廠啊咁？我覺得佢似真係一個嘅黨系統，不過咧就係針對喺呢啲嘅佢言論自由啊，或者係佢視為對佢政權有威脅嘅一啲嘅組織啊、個人啊、活動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即係話以往就譬如我要喐。星火咁樣，咁我就唔需要再搞咁耐啦，係咪？即係可能一開始已經話，打佢，咁佢就已經係，即係譬如點解以前 special branch 佢會監控到中大學生會、港大學生會咧？咁佢就一路係睇下嗰啲學生組織，即係表面上係情報啦，但係實際上係一個監控啦。咁然後跟住，如果呢個組織喺出邊成立一個旅遊公司咁樣、旅行社咁樣。咁而呢班人背後咧係左傾嘅，係親共嘅。咁佢可能就係佢個旅行社嘅成立裏邊咧，佢就會指使嗰個嘅公司註冊嗰度咧就 ban 咗佢咯。或者旅行社牌照嗰陣時就唔發出俾佢咯。即係變咗係一個咁樣嘅系統嚟嘅。 政審咯，即係全面政審咯，各個階層都有政審。 係啦，咁譬如你學校咁，佢又會有一個嘅審查嘅機制啦。譬如你今日睇下湯家驊講咧咁。我相信佢即係我信湯家驊有內幕消息啦，當然，因為佢話曬都係阿張曉明嘅，即係呢個 buddy buddy。咁佢嘅講法就係醫管局都要包埋在內嘅喎。即係你唔好以為我做醫生啫，咁我冇言論自由啊。冇嘅喎，可能將來真 係冇㗎，即係其實就係一個要紅要專嘅年代啦。即係呢一個 就真 係 文革嗰個意思啦。好多人話文革四人幫唔會翻嚟，其實而家講緊文革。就不是講緊啊，江青啊嗰啲死咗噶啦。 微觀的 social control 係一種 micro power， 係 呢種微觀的權力咧，就係喺你嘅 workplace， 喺你學校啊，喺你生活，喺你甚至你住嘅嗰條街道裏邊咧，就去執行嘅。譬如街道裏邊就係啲街道大媽咧，就去刺探嗰啲居民嘅消息啊。最近啊，邊個邊個啊，同邊個邊個即係呢個鬧糾紛啊，鬧情緒啊咁樣。咁佢哋就會然後就上報啦。而上報到去到最終係一個系統嘅，嗰個系統就係負責呢個區裏邊呢對夫婦鬧情緒，會唔會影響到呢個地區嘅呢個安全咧？咁啊查下佢屋企人有冇海外聯繫啦，有冇國民黨殘餘啦，有冇喺香港嘅親民戚友啦咁樣，唔係咁咯，我就話，即係一個咁樣嘅網絡嚟㗎。咁你成個香港嘅即係嗰個社會過去嗰種嘅寬容啊、自由啊，就會結束㗎啦。呢、這個都唔使點講啊！即係唔係在於你個法案、你個法官究竟係外係咪外籍、係咪特首指定嘅法官審啊等等？ 佢嗰啲可以全部都留翻個殼喺度。 冇所謂嘅，你問我，但係 once 佢 establish 咗一套咁嘅制度，有咁嘅執行機制、有咁嘅機器嗰陣時咧，嗰套機器自己會行噶嘛？佢自己會行，佢帶嚟嗰個後果係咩咧？我都相信佢唔會有好多 case 係擺到上去，甚至我唔會相信佢會將啲人亂咁捉翻去審添，因為佢捉翻去審嘅話，佢自己就會 create 好多嘅呢啲 爭議咯， 同外國之間嘅政治矛盾。 咁佢搞佢未佢嗰啲， 你做得等於佢唔出解放軍一樣啫嘛。過去嗰一年，你警察做咗，你防暴隊做咗嘅咪得咯，係咪？你做緊我嘅嘢，咁點解要我出解放軍咧？所以而家好多時個討論咧，我覺得個焦點都唔係。對得正，我覺得，即係你問我，就算佢俾你全部香港法官，只不過嗱，特首指定我呢五個法官就係審國安案件嘅咁樣，我當佢真係篩選過啦，篩選嗰啲站連龍牆嗰啲人高尚情操嗰位姓郭好似係嘛？ 郭偉健， 郭偉健咁樣，再加呢、這個一股歪風嗰、那個。 上訴庭庭長 楊振權， 再加呢個陳慶偉，咁啊三個人組成就係專審國安嘅咁啦。 加杜浩成啦， 啊，仲有嗰個咩嗰個女嗰個 啊彭寶琴， 彭寶琴係啦，加埋曬啦。咁呢啲全部我諗都有機會審噶啦。 嗯， 咁就算再俾你加多一幾個嗰啲普普通通嗰啲，即係政治傾向唔明顯嘅都冇所謂嘅，我覺得。因為佢嗰個機制本身已經 create 咗一個咁樣嘅客觀嘅政治效果， 嗯， 就係一個以恐懼作為管治嘅一個咁樣嘅方式。嗱，英治時代我哋經歷過殖民地80年代啦，都其實係英治慢慢走向文明嘅六七暴動之後嘅過程。嗯，就算政治部都好啦，佢做嘢都係我哋叫 defensive， 佢唔係 offensive 地做嘢。defensive 嘅意思就係你嚟搞我，我先至去及住你。 係，哎，冇錯， 及住你啫，我淨係。譬如中大學生會。鄭海泉呢扎即係親共，甚至被指為係呢個嘅對政權有威脅嘅學生，佢及住佢嘅啫嘛，佢咪寫咗個 report 咯，最終。 嗯哼。 咁喺最近喺倫敦公開嘅政治部檔案，你咪見到咯，佢冇 action 嘅喎，佢喺最後尾 recommendations 嗰度，佢係寫住 no action 嘅喎，其實。 嗯。 佢只係作為一個情報嘅收集。咁啊，一路喺80年代、90年代都係，佢就係一個情報嘅收集。但是我就話，如果在中共嚟講，佢會唔會 offensive 地做嘢咧？呢個就係關鍵啦。 嗯。 offensive 即係咩咧？策反啦，滲透啦， 嗯， 逼供啦，呢啲咁嘅嘢啦。嗱，所以我就話呢，這個同 operation 有關嘅嘢咧，我哋仲未想像得到啊！我哋淨係仲係諗緊個法案本身啊，嗰條法例本身。 唔係，我覺得佢咧嗰個官僚膨脹成咁啦，警隊有國安部。律政司有國安部， 全部一定有的，他的坐在國家安全顧問 是啊， 那些人啊下面都會有的， 本身都是那些政策局來的嘛， 是啊，什麼入海關 啊， 啊保安啊， 尤其是紀律部隊，他是走得最緊的，啊，那你當每一個部門他都自己本身有些國安委在這裡的話那即是你想想那個官僚膨脹成這樣，你沒有事都會找事做的， 有，這個就是一定的，是啊，官僚的一個行為來的。 你想想，其實他自己本身，你有沒有看過國安委， 還有他會傾向將那件事誇大的， 是啊， 將國安委要誇大的， 是啊，不是，這個就是其實你國安委他自己本身有職能嘛，你看有沒有看過職能，就是說什麼發展啊、協調，還有就是怎樣 去想想將來來一年他有什麼政策目標他要做的，即如果 有指標咯， 有指標的，即是話嗱，嗰啲嘢一定唔可以退步噶嘛，所以你嗰個叫國安機係一定係會越攣越緊噶。 唔係佢自己會揾敵人啊！我 自己揾敵人添㗎。 當佢喂大佬好簡單㗎嘛， 佢要 justify 個官僚嘅存在啊嘛。 佢要 justify 佢個官，等於香港嗰啲共產黨員佢都要揾政治上嘅敵人㗎。係 啊，仰求自重咯。 佢點 justify 佢自己嗰個咁大嘅官僚系統啫？ 嗯。 咁所以我就話其實呢個係佢自己會唔會變成一個自己。會自我更新繁殖的一個體系， 其實最後尾就窒息了香港咯。 我一定會的，很簡單，你坐在這裡說話， 嗯， 到時到後你會不會去到某個位置你會想一想，哎呀我這樣說會不會出事呢， 嗯， 就是 once 這種恐懼一散步呢，那個社會就會窒息的了， 是 的，你不是說怪責那些人，哎，你不用理他啦，當然啦，你就是對很多他不是坐在那個位置裏面，譬如個老師， 嗯， 或者那個是一個公務員，甚至那個是一個傳媒的 KOL， 當然你不是那個位置，你覺得，哎，不用理他的，那班友仔動不到你的，但問題就是當他那種恐懼一散步的時候，你自然就會呢自我審查， 啊， 我覺得他要的其實是自我審查， 是，啊， 而是一種基於一種恐懼的下面的一種自我審查，嗯，譬如你去外國議員， 嗯， 去外國訪問，當你知道隨時會踩陷阱的時候，或者外國的智庫或者外國記者來訪問你，在立法會訪問你搏咪咁樣，這個胡志偉議員，你講下而家美國咧就準備用呢個嘅獨立關稅嘅政策嚟去制裁呢個香港啦，取消獨立關稅政策。你自己點睇咧？嗱，你去到嗰個 moment， 你就會。有一個嘅有條線喺度嘅， 係啊，一定係噶。 你會諗下，如果我話贊成咁死啦，我會唔會被 DQ 呢， 嗯， 如果唔被 DQ 嘅話，會唔會變成係有人嚟去 warn 我呢， 佢唔需要捉你嘅喎，佢未去到捉你或者未有 case 捉你嗰陣時候，但佢就會去關心你嘅方式去問志偉或者俊宇，我哋都識咗好多年嘅啦，不過你嗰日喺《紐約時報》講嗰啲嘢咧，你自己小心啲喎。其實咁樣講嘅話咧，我好擔心你會出事喎。嗱，你估你聽到你會點？即係我就話嗰個係一個喺國安法下邊，好多時啲人淨係睇嗰個法例本身，誒點寫點草擬，一定會講案講審。我都話佢一定係行澳門模式嘅，其實 係 啊，我一早講咗，我預計 佢而家仲 sell 啊，佢而家仲可以話喂，而家對你香港人已經好寬大啦。你諗下嗰個罰則，我哋之前講緊嘅。佢即係澳門嗰個罰則係15至30年啫嘛。而家係 譚耀宗咪話咯，都冇終身監禁。 冇唔係，你有送終咪有咯，係咪啊？你有送終噶嘛？送終嘅時候你交大陸嘅人民大人民法庭噶嘛？咁你嗰你係你去到送終嘅話，你判幾耐都得，判你死刑都得啦。所以冇意思嘅嗰樣嘢係。 唔係呢個，我覺得而家已經開始瀰漫緊呢種風氣。嗱，呢個唔係我頭先講嗰個係話，我只係推測國安法通過之後，佢點樣用國安法嚟去達到個政治目的咧？唔一定係用法庭嘅，其實好多人而家仲係重視緊個法庭嗰個情況。哦，佢特首可以今日即係特首就阿林鄭就出嚟講，都戇居嘅，即係我梗係可以指定邊個審啦，但我唔係指定佢審邊個案啊嘛，咁樣即係仲喺度搏緊呢啲咁嘅嘢，我覺得。即係林鄭嘅意思，即係話我可以揾一班法官，呢班叫國安法官。總之有國安法官嘅咧，就係佢去審噶啦。咁究竟調邊個去審咧，就由呢個首席大法官去決定咯。咁樣， 咁即係佢幫你隔渣咯。 即係佢已經隔咗嗰啲外籍法官啊嗰啲咯。 有外籍都得嘅，聽話就得噶啦。 又或者佢覺得嗰啲一股歪風嗰啲咪啱咯，或者高尚情操嗰啲咪啱咯，咁啫嘛。但係嗰個重點都唔係嗰度啊嘛！我成日都話，而家回應嘅好多時淨係法律界出嚟回應，其實係嗰個係一個政治上嘅一個問題嚟嘅。因為你睇翻喺英治時代，你睇翻 Special Branch 啲報告，你就知啊。我睇過一份報告係培橋中學校董會開會嘅報告，即係話其實係有 Special Branch 嘅人擺咗喺吳康文身邊嘅，係記錄低吳康文啊。曾玉成講咩嘢嘅？喺培橋中學校董會開會裏邊，咁然後就層層上報，然後去翻，跟住你見到最後尾簽名嗰個就係、香港政治顧問，而香港國安顧問，我覺得就係等於英治時代嘅香港政治顧問。麥理浩出任總督之前係出任過香港政治顧問。 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咧，應該係考慮咗阿曾玉成嘅意見。曾玉成幾年前已經講嘅。即係你可能佢已經預示到冇咗中央政策組啦，佢覺得就係話應該起碼都要有一兩個所謂政策顧問啊，俾呢個林鄭咁樣樣。咁你而家咪即係將呢樣嘢 insert 咗落去呢個國安委 個 concept 咪一樣？ 係啦，嗱 concept 呢個我覺得係有相似。點解咧？因為以前嘅港英時代嘅政治顧問咧，其實其中有一位就係同呢個軍情五處。就匯報嗰個聯合情報委員會匯報嘅，其實佢真係負責睇呢啲咁嘅嘢嘅。而下面就係佢只不過係將個部門擺喺警隊嘅啫。大家唔好記錯，嗰個唔係警隊嘅部門，佢係將軍情五處喺香港嘅部門擺咗喺警隊裏邊。咁呢班人係走曬㗎啦，有啲攞咗去咗愛爾蘭，有啲去咗英國㗎啦，已經係1995年解散嗰陣時。咁有部分入咗 ICAC 嘅係，呢、這個就係舊嘅 Special Branch 嘅體制。但係最終個分別係咩咧？就係、英治嘅香港，佢哋會好節制佢哋嘅權力，係因為佢哋本身個宗主國，佢哋係受嗰個民主體制約束啊嘛，同埋有傳媒啊，有監察啊，有三權分立啊嘛。但係問題而家嘅呢個即係、主權嘅中共，本身佢過去執行呢啲所謂嘅針對顛覆國家或者反革命嘅記錄。香港人見到好得人驚噶嘛，有好多係言論上嘅行為嚟噶嘛，因為所以今日林鄭仲講即係兩地之間嘅法制嘅相近啊，都係無罪推斷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咧，其實係冇辦法令到香港人信服嘅，我覺得根本係。而呢種咁樣嘅即係喺國家安全之名下邊嗰種散佈嘅恐怖情緒咧， 而家已經開始嘅， 開始咗啦，開始。 我就話你見到我睇報紙《蘋果日報》採訪跟蹤黎智英嗰班人、嗯，我覺得就是一個其實是一個 threat 嚟嘅。 係， 如果佢跟得咁陽，我唔信嗰啲係國安嘅人嚟嘅喎。 嗯， 如果真正是國家安全部派嚟的人，我想跟蹤那些人不會是這樣吧，我想應該 即是沒有那麼低裝是吧， 不是不會特登被你拍到 啊 即是 譚文豪那個都是的，跟蹤譚文豪那個都是的， 譚文豪那個特登被你拍到的都是 的，還有他九不搭八的，被他跟完之後講的東西 是之後也都有、是不是之鋒還是周庭、 之鋒 袁家偉、 周庭我不熟、袁家偉好像有 啊、所以我話嗰個係一個、嗯、一個製造一個咁樣嘅恐懼嘅情緒嘅方式咯。嗱、啊，你係一般普通人，你都會驚㗎。係， 然之後你差佬又不作為咯，咪由得嗰啲人做咯。 唔係你自己你都會諗下，喂，大佬、啊、我報警有咩用咧？ 係啊，但係到報警冇用。 即係如果我有人跟蹤我，我自己都會諗㗎，係嘛？我記得721嗰陣時候，我自己都感覺到嗰種嘅恐懼， 係、 嗯、嗰種威脅㗎。即係舊年721嗰陣時候，721之後啊。726之前其實726啊，元朗遊行之前 啊，係啊，嗰陣時大家係咪係咪要去先嚇？ 當時我嘅考慮，我就會諗，其實如果我報警， 嗯， 又有如何呢？ 嗯， 係咪？你會覺得佢會真係會處理咩？ 嗯， 甚至佢派嚟處理嗰啲人會唔會同一個 咪又係同嗰班人 system 出嚟嘅咧？ 係啊， 會唔會 A 隊同 B 隊嘅關係咧？咁樣。嗯，咁所以即係、就是、你慢慢慢慢，佢就係要製造，佢要你新聞去報導呢啲嘢。去見到呢啲嘅咁樣嘅方式， 嗯、 一啲知名嘅人士或者係即係大家認識嘅人，公眾人物，你睇到呢啲公眾人物受到呢種對待嗰陣時 候， 嗱、你驚唔驚咧咁？ 嗯， 我覺得而家香港人係 feel 到嗰種恐懼， 係， 我覺得亦都係佢係用呢個手法，佢唔需要嗰條法例真係走去拉你拉我呢啲咁嘅方法，嗯、因為佢跟住要面對一個嘅不確定嘅風險噶嘛。 嗯， 係嘛？除非你拉咗即刻送你翻大陸嘅啫、嗯。但喺咁嘅過程，而家條文未出嚟嗰陣時咧，佢哋就可以演繹到好似譚耀宗講啦，係嘛？喂，十年少嘞噃，即係佢好似講到坐底十年咁喎。 係啊， 人哋大陸嗰啲終身監禁嘅喎，咁樣。跟住你有冇留意啊？李家超又出嚟講啦，我哋 ready 㗎啦，一通過就可以拉得㗎啦。 嗯。 跟住有人就話：喂，放料俾蘋果定唔知邊份報紙啦，就話喂會恢復翻嗰個摩星嶺嗰個白屋仔嘅喎、 哦。好呢、這個藍組， 藍組係啊，今日嘅藍組啊，就話喂，跟住就可以喺裏邊打嘅咯噃。係 啊， 跟住就無限期拘留嘅喎、哦。 嗯， 你話保釋啊，都唔知運咗喺邊嘅喎咁樣。嗱、啊，所以我就話佢 ride on 呢個國安呢兩個字。 嗯， 而家咪全方位出嚟去製造一個咁樣嘅恐懼。 嗯， 而呢個恐懼就係、是。有些就在南華早報這樣說、 嗯、 有些就公開說，有些就暗地裡說，有些甚至是以朋友之名打電話給你告訴你聽，喂你自己小心一點、啊、這個你死定了、啊、這樣那這個恐懼的氣氛呢、嗯、我覺得現在是令到整個、香港的社會出現一種這樣的恐懼氣氛在這裡。我們先休息一會、 嗯 you